star star star， 因为 star 有一个二零结尾的时候，然后要卷舌的，而且 s 后头有那个 t 的时候，可不要念成 star， 那个 t 就变音了，变成 d 的音。star star， 以后你要看的另外一个字叫 stop， 停下来，就不念成 stop， stop 就不对了， stop stop。 总而言之， s 后头有 t 的时候一定要念成 d， star， 星星，星星 star， 许多星星呢 stars 就加个 s stars。 好，记住这些单词，从一点点开始，以后慢慢慢慢要学句子。什么东西都是先有砖头盖房子，就是这样嘛，砖头就是单词，接着有钢筋，这个钢筋呢就是结构，就是句子的结构，然后接着再用水泥，也就是这些就是结构的周边的其他一些细节的东西，像连词啦，像其他东西啦等等，将来我们把它搞在一起，哇塞，那个房子盖的又坚牢又坚固，跟着我们学习一定成功。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零七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今天还有时间，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学的叫 learn and say。 learn 这个字叫学习， and say 然后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学什么东西呢，就是早上下午晚上啊，这些话这些字眼要怎么样说的。早上一早起来，伸个懒腰，然后呢这个时候早上叫 morning morning， 永远记住 morning， 不要小看这个字哦。我以前在初一的时候，我老是念 morning morning， 那个老师啊，你在念零，我就敲你个脑袋，敲你个脑袋，不是脑袋，这样啊。所以 noth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一早往窗户一看，一个圆圆的发出光的，那是什么东西啊？小朋友会知 what is that， 以后会学到这个句，现在不要急，现在先学太阳。太阳叫 sun sun， 哎，不要念成 sun， 不是念 sun 啊，你看有点像一二三的三 sun sun。 我们先念肚子饿的饿，饿饿饿。我们念中文念饿的时候，肚子饿有点像要卷舌，不过在这边是不能卷舌的，sun sun sun， 还真有点像一二三的三 sun， 太阳。再来一遍 sun sun。 我以前有一个同学老是念上上，哦，我们那时候念初一的时候会处罚的，他就叫那个同学啊，就坐在那个讲台上，老师就一个脚一踹过去，我们那位同学呢就顺着讲台滑